多杀几个小日本多解气呀、啊！嘿，没想到这大刀队呀、啊，还真有你。张秋生双眼出神地望着张大生，微笑着。提起喜风口的那场战斗，张大生双眼凝重地盯着张秋生说：“哎，喜风口那场仗啊，打得真是太惨烈了。当时我们刚到喜风口，日本鬼子的炮弹呢、啊、就打过来了。”大约有2000日军吧，在12辆装甲车的掩护下，密密麻麻的向喜风口以北的孟子岭就爬过来了。当时啊，我们的旅长高喊着：“弟兄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敌人就在前面呢！你不消灭他们，他们就会消灭我们，生死在此一举！弟兄们，冲啊！”小日本将我们冲过来了，用机枪疯狂地扫射着。我们冒着枪林弹雨，拔出了背上的大刀，大喊着冲入了敌阵，跟小日本拼死肉搏。大批的日军死在了大刀的下边，他们吓得屁滚尿流，溃退而逃。可是啊，那场仗啊，咱们也是伤亡惨重的。我们的黄连长和几位好兄弟都死在了小日本的枪口下了。我的锁肩呢也被日本的刺刀捅了一下，当时没感觉啊，等下了战场才发现的。张秋生听着张大生激愤的描述，双手呢抚摸着哥哥的锁肩，关切地说：“哟，伤口长好了吗？没事了吗？”张大生活动着左肩说：“哎，早就好了，你看一点事儿都没有了。多亏我这习武之身呢、啊、再加上无极刀法的神功，嘿，砍起小日本啊就跟切菜似的哈。”张秋生呢也笑了起来：“哥哥你别吹了，小日本啊都快打到咱们这儿来了。”张大生止住了笑容，咬着牙说：“是，这回啊我们37师从张家口火速赶来增援，就是要狙击小日本的侵犯呢。”秋生，你们哥俩话说完了吗？我舅舅、我三舅和黄先生他们早就到砂锅居了，等着给张连长接风呢。陈国清来到了书房，挑着门帘说着。张秋生拉着张大生的胳膊说：“哥，王叔啊特意把书房让出来，叫咱俩好好说话，怕你军务在身不能久待，早就到砂锅居去点菜去了。他说呀要好好的犒劳一下你这位大刀英雄呢。”张大生拿起了军帽戴在头上，痛快地说：“好，快走，我呀早就想见王叔了。”1937年，也就是民国26年春节刚过，呼啸的西北风裹挟着团团的飞雪，击打在永生斋斜庄的楼顶墙壁上，砰砰地响着。妙应寺白塔上的风铃被漫卷的飞雪抽打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随风飘荡着。仅是房间的门店紧闭，商铺上挂着各色幌子，禁不住寒风暴雪的蹂躏，有的已然脱开了挂绳，像气球一样窜向了高空，无助地摇摆着，不知所往。王焕章坐在书桌旁，默念着一封张秋生留给他的辞别信：“王叔，我的恩人，请您宽恕侄儿的不辞而别。我在无助中被您收留，到现在已经近2年了。您正直、宽厚、善良的品格，侄儿崇敬之至。您的言传身教，我受益良多，倍感荣幸。是您把我介绍给北大的黄一帆先生，得以结识许多具有渊博学识、远大抱负和爱国豪情的讲师和教授。在那里，我亲身感受着青年学生们 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，反对华北自治运动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的精神。侄儿是个热血青年，不敢以只做旁观者。侄儿走了，到一个神圣的地方去，那儿有我的理想，有希望的曙光。王叔，当您看到这个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踏上了长途的跋涉，穿越封锁线，奔向光明的征程了。王叔，我的恩人，今日一别，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我向往着像哥哥那样浴血沙场，我向往着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。您多多保重吧，侄儿张秋生。匆匆写之，1937年3月5日。王焕章手捧着张秋生的辞别信，被年轻人的满腔爱国之情深深地感动着。他红着眼圈，把信叠好了，放在书桌的抽屉里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行啊，好孩子。”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心高志远的不俗的人呢。永生斋这个庙太小了，装不下你。行，王叔看好你，展翅飞吧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三叔，您看谁来了？这时候，陈国清踩着积雪，探着身子，推开了书房的门，高喊着：“ 刘苍岩紧随其后，迈进了书房，然后一转身，迅速地把房门给关上了。一股寒风从门缝中钻了进来，王焕章拽了一下棉袄的袖子，扭头一看，惊喜地从椅子上窜起来，高喊着：‘哟！’”苍岩兄，哎呀，焕章兄弟呀、啊！刘苍岩身披着雪花，脚带着凉气，一跨步走了进来，张开双臂，紧紧地和王焕章拥抱在一起了。王焕章走到墙柜的前面，拿起笤帚给刘苍岩扫着羊皮大衣上的积雪，说：“哎呀，苍岩兄啊！哎呀，好久未见呐、啊，一切可好啊？啊，老妈身体怎么样啊？”刘苍岩接过了王焕章手里的笤帚，自己扫着说：“哎呀，老母亲呢、啊？去年刚过完中秋节就过世了。这两年日本鬼子在绥远一带折腾得厉害呀、啊。我的绥远商会一直忙着筹备抗战的物资，哎，从敌占区过来真不容易啊。”王焕章把刘苍岩让到了书桌前坐下，端起了陈国清沏好的茶递给他说：“哎呀，苍兄啊，冻坏了吧？哎呀，瞧这大雪天儿啊，真跟鬼哭狼嚎的似的，快快快，喝口热茶吧。”刘苍岩摘下了头上的狐狸皮的长耳边帽子，放在了腿上，接过茶杯喝了一口，又把茶杯放在了书桌上说：“焕章弟啊，我这回来啊是有要事相求啊。”王焕章看着刘苍岩玩笑着说：“哎呦，仁兄的脾气和秉性我最门清了，你向来啊就是无事不登我这永生斋呀、啊。”刘苍岩向前倾着身子低声说：“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绥远一带抗击日寇打了好几个漂亮仗，打青山一带有几支抗日游击队配合大部队作战，他们呢大多是当地人，用的是土枪土炮，再加上生活困难，打起仗来那是很惨烈的。现在正是冬季，急需各种物资的支援，特别是棉衣啊、棉鞋啊、药品啊和粮食。我过来急着找人力啊，就是想请永生斋助抗战一臂之力啊。” 王焕章站了起来，挥着拳头说：我呀，就爱听打胜仗的消息，这几年听到的不是失守就是后退，嗨，别提多窝火了。任兴好，听明白了，抗日前线需要物资的知识，好，您直说，让我们永生斋做什么？刘苍岩也站起了身说：绥远商会正在筹集各种急缺的物资，计划在10天之内做出5000双棉鞋送到抗日前线，只有靠归化和绥远两城的永生斋鞋庄来完成这项任务了。王焕章斩钉截铁地说：没问题。这会儿啊，永生斋接下来，任兴稍等，我这就给两城永生斋掌柜的写函件，叫他们全力办好。他说完了，坐在书桌前抄起毛笔就写了起来。刘苍岩走到了书桌的前边，低着头看着说：焕章人弟啊，办事果然是利索，咱可说好了，这5000双棉鞋可是白送啊。王焕章扬起了头笑着说：保家卫国，打小日本，别说这5000双棉鞋，就是把两个永生斋都送过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他把写好的信函递给了刘苍岩说：任兴啊，收好了。哎呀，这正经事儿办完了哇，我得陪任兄喝两壶。狂风暴雪的天啊，不宜出门啊，咱们就在这儿吃了。说着他对正在提壶蓄水的陈国清说：国清啊，到后厨叫宋师傅炒几个菜端到书房来，再从库房里取两瓶铜泉涌老烧锅酒，今儿个呀，我要跟苍岩兄痛痛快快的喝。哎，好嘞。陈国清答应着退出了书房。刘苍岩笑着说：哎呦，焕章人弟啊，你这酒瘾还这么大呀，我可不能多喝，明儿一大早还要坐火车赶回绥远，可不能不大事啊。王焕章皱着眉佯装无趣地说：哟，任兄啊，你要是喝不痛快了，我可不开心呐。哎，这两年呢还真没怎么喝，总也遇不到高兴的事情，是说喝起来也是没滋没味的。哎，停顿了一会儿，王焕章忽然兴奋起来说：今儿啊，怎么也得多喝两盅啊，您得给我讲讲那个绥远抗日的事儿，让我也高兴高兴啊。刘苍岩笑着说：行，那我就听人弟的啊，一会儿咱们边说边喝。王焕章给刘苍岩续着茶水，又急切地说：别呀，这菜上齐了还得等会儿呢。哎，我听说年前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打败了小鬼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您赶紧先跟我说说呀。刘苍岩双手捂着茶杯喝着热茶，眼望着窗外的飞雪，他动情地说：哎，年前呐，绥远一带的最后两个月呀，也经常是这种鬼天气，大雪封山，天寒地冻的。10月初，小日本在佳普寺召开了亲绥的军事会议，决定以匪首王英、猛奸李守信两部为主，分3部进犯绥远。武装弹药呢，都由日本人提供。傅作义将军得到了可靠的情报之后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他坚定地说：日寇占我察北，占我绥远，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，如若不打，绥远人民不答应，国人也要骂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打。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啊，傅将军亲往济宁前线指挥，当天晚上各路大军秘密集结到红格尔图西边的丹带沟一带，第二天凌晨发起总攻，分路包抄，打了个日伪军一个突然袭击。他 打到上午七点呢，日伪军全线崩溃，落荒而逃了。在红格尔图的战斗中，当地的蒙汉百姓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他们冒着枪林弹雨给部队当向导送弹药。听说呀，从大青山下来的哈格旺丹带着手下200多名兄弟也随着大部队参加了战斗了。 哦，是啊， 王万章认真地听着，他高兴地说，哎呀，真痛快啊，打得好啊。哈格旺丹也去打小日本了，好，英雄好汉呢。柳苍岩抬起了头，挥着拳头接着说，百灵庙一战呢，嘿，那打得更痛快了。红格尔图战斗之后，日本鬼子怕咱们的军队乘胜攻打伪蒙政权，在百灵庙挖工事建碉堡，把200余名日军军官派到伪蒙军队当指导官，督导伪蒙军作战，还从赤峰呢调来了日本兵。伪满军到多伦、百灵庙等地准备攻打绥远东部和北部。傅将军呢识破了日伪军的侵略企图，决定先发制人，以远程奔袭的手段收复百灵庙。但率领各路大军冒着-20多度的严寒和7.5深的积雪前进，由于日伪军事先毫无察觉，仓促应战，已无还手之力。不到半天的时间呢，日伪军是彻底的失败了，共打死敌人300余名，其中呢打死小日本20余人，俘虏400余人。12月2日夜里，日伪军向百灵庙反扑，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将敌人击溃了，还打死了西北防共自治军副司令雷中田。好啊，王焕章开心地笑着，抄起了铜泉营酒瓶子满上酒，哎呀，打得好啊，真解气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苍岩仁兄才上齐了，咱哥俩趁热开喝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8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刘苍岩为王焕章讲述了他所指导的抗日运动，王焕章心中十分激动。卢沟桥响起了枪声，王焕章悲愤交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3年5亿起稿，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。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